自于薛之谦在2013年的音乐作品叫做《丑八怪》，甘世佳作词，李荣浩作曲并编曲制作的音乐作品，所以这首歌听来会有很明显的李荣浩的印记。当然还会有网友评价说，这首歌曲和李荣浩的那首《模特》有着一种姊妹篇的感受。而歌词的宣传资料今天特别留意了一下，说薛之谦唱着一个偶像歌手的心声，曾经他在光鲜的舞台上被瞩目，而如今的他只能在黑暗里做自己，皮囊会老去，追随自己的人终将远离，守住内心的热爱才是存在的价值。说这首歌朴实的歌词道尽了人们的心声。而如今我在听完这首歌曲想说的是，前两天我又出一趟差，在机场过了安检之后有咖啡馆，我一开始以为我身边坐了很多明星，因为他们包裹得很严，鸭舌帽、墨镜、口罩，后来仔细观察才发现他们是刚刚做完整形手术的人，整张脸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红肿的血丝。首先我第一感觉就是我相当佩服这些人的勇气，因为我看过这个手术的整个过程，我的感受就是太疼了，我实在没有勇气去面对，就是你不生病就去做手术这样的一件事情。另外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还说过个人对整形的看法，我是不反对但是也绝不鼓励。如果你问我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原因有以下。第一，前面我已经说过了，就是我看过整容手术的整个过程，看了之后会觉得太疼了，我实在没有这个勇气。第二，人本身的五官不管它长成什么样，它们之间一定是和谐自然的存在在你脸上，你整出来的是单立出来的五官都漂亮，但是它们凑在一起不一定能够达到那种和谐的状态，所以凑在一起可能那种不自然显得更突兀，甚至是更难看。最后就是我可能比较传统，孝经开宗明义章里面有这样的一句古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就算你极不喜欢自己现在的长相要整形，我个人觉得也得经过自己父母的同意，生命是他给的，那长相也是他们给的，征求他们的同意也算是做到最起码的一种尊重。当然以上纯属我个人的看法和意见，但愿不会影响到你去怎么说追求美好的这种心态。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尚美之道，千古之风。只是希望大家在做整形手术之前一定要做到谨慎考虑，不要做完了之后后悔。来听李荣浩的这首《模特》。 春华里的服装为原始的渴望而站着，用完美的表情为脆弱的城市而撑着，我冷漠的接受你焦急的等待也困着，像无数生存在橱窗里的模特，除了灯以外我还能看见什么，除了光以外我还能要求什么，除了你以外还能依赖吗？是什么？在百年以后将回忆的是什么？在离开以前能否再见那一刻？记得你的眼睛将会亮着，我的手臂将会挥着，谁说世界早已没有选择了？像单纯的蝴蝶为玫瑰的甜美而飞着，像顽皮的小猫为明天的好奇而睡着，

去的心跳，你是爱心胸前的记号，未见分晓，怎么把你忘掉？ 晚秋倚门回首，此去几何，欲说还休，只念一人共你白首，管他什么前尘锦绣。 若前世写一念只一天，只恨人间 古香，这就对了。这是即将上映的古装神幻大剧《天机之白蛇传说》的主题曲。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电视剧的相关材料应该是在去年，然后我心里面第一感受就是《白蛇传》又将被翻拍了，又不知道这个版本会细说改编成什么样子。而今天我在听歌的时候就特别留意了一下相关的这部剧情的介绍，其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说，药师谷谷主叫做许宣，对，不是许仙，是宣传的宣，和他的师妹冷凝行医救人，在桃花节和一个叫做白妖妖的妖怪邂逅了，对，说白了就是白素贞的原型。历经了波折之后，两个人终成眷属，但是白妖妖为了救许宣，盗取仙草触犯了天条，病愈之后的许宣忆起了前尘往事，只身就救回了白妖妖。师妹冷凝在这个时候就不干了，嫉妒白妖妖，然后引出了蛟龙出世，就为祸人间。白妖妖为了自我救赎，被齐霄镇压在雷峰塔下。对，你没有听错，叫齐霄，不是法海。那在这个时候，他已经被镇压在了雷峰塔下，这个许宣就悲痛欲绝，不恋红尘，遁迹禅林。小青听得白妖妖的规劝，也回山里去修炼了。20年之后，白妖妖重见天日，与许宣因果已解，那个齐霄了断尘缘，遁入空门。终于读完了这段文字介绍，不是说这段文字有多么复杂，只是 你有根深蒂固的许仙、白素贞这样的名字在心里，所以你读这些名字，你总是你闭上眼睛想把它换掉，甚至是那个叫做齐霄的名字，你觉得很怪。当然在网上我也看到了很多人对这部影片期待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想法，很搞笑。就像我们有时候看一些网综或者是一些电视剧，弹幕有的时候可能会比电视剧还要精彩。所以建议各位，如果你现在想多了解这个电视剧，一呢是可以多留意这个电视剧的现在推出的各种各样的宣传，另外就是可以看看网上各位对这部新剧的一些期待，自己的看法。我个人总觉得这就是在白蛇传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些文章，然后仔细留意一下编剧的名字，三个人，一部剧居然有三个编剧，韩佩珍、刘亚、李真如。最后我唯一担心的就是不要叙说的过度，至少给我一个合情合理的说法，不要让人感觉不合情不合理，然后还突兀，那就毁掉了我们童年时候美好的记忆，对不对？说是这部剧四月份上映，不晓得收音机前的你会不会看。不过这个时间我想跟你回顾一下经典，来听电影《青蛇》的主题曲，陈淑桦所演唱的《流光飞舞》。 半冷半暖秋天，云贴在你身边，静静看着流光飞舞，那风筝一片片红艳，热心中一片绵绵，半醉半醒之间，在人笑眼浅浅，就让我像云中飘雪，用冰轻轻亲吻人脸，带出一抹一浪的缠绵，留人间多少爱，应付生前 生的每场演出，剧本未必是自己最满意的，而灯光舞美也未必能够做到默契的配合。和你演对手戏的那个人，说实话也未必是你自己最爱的，但你又能如何呢？也许我们只能在幕与幕之间，在后台的化妆间，那短暂的时光里，才能将这些苦乐对着镜子向自己诉说。一次次的粉墨登场中，又有谁能够看透眼中隐藏着的渴望？于是有人中途退场。

你是我牵着手的原始森林的月人娘子，你是我牵着手的原始森林的月人娘子，没有手机的日子不会出乱子，熬夜手机的日子过这一辈子，没有手机的日子守住你脖子，没有手机的日子才能这样子。牵着手的原始森林的月亮娘子，你是我牵着手的原始森林的月亮娘子，你是我牵着手的原始森林的月亮娘子，是我牵着手的原始森林的月亮娘子娘子。 这是来自于陈奕迅所演唱的没有手机的日子。没有手机的日子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能够接受吗？你还能够正常生活吗？对，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没有朋友圈的日子，你会觉得那是一种幸福的生活吗？说到这里让我想起了前两年就有人做了这样的一个问答，就是给你3000万让你到一个没有网络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视的一个世外桃源去过一年，你是否愿意？很多人都信誓旦旦说愿意，然后那个公众号那个大网红就真的邀了他4-5个网友就到了一个地方四合院，就是没有网络没有电视的地方，把手机也没收了，让他们在那里好好的享受那种田园生活。没过几天一个礼拜不到，那几个人就求饶了，说我们已经疯了，一定要放我们回城，给我们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我就在想，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没有被这种生活打回到我们以前的那种姿态里面去，所以没有办法想象我们如果没有网络没有手机的日子会是什么样的。所以你会发现会有一些人过度依赖手机和网络，朋友聚餐的时候不说话埋着头，即便面对面可能还通过聊天软件在聊，还有就是有些人走路都在低着头看手机，然后网上就出现了各种低着头玩手机摔跤劈叉的这些视频。所以在这时候想提醒各位，有的时候我们适当的可以让自己的生活里面没有手机。这段出自于手机的电影原声，虽然只有1分来钟，但是我觉得它一响起或多或少还是唤起了你的一些记忆，包括那个时期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它对你生活的一些影响。 我个人觉得那是后遗症。我身边很多人在看完电影之后，手机铃声就换成了这段旋律，所以那段时间我真的不能够听到刘三金这三个字，过敏。我一听到我就会找自己的手机疯狂的找。而我今天在听到这段旋律的时候，这种感觉已经淡化了很多，但是我却想起了电影当中的一句话，是张国立老师出演的那个角色说的，这哪里是手机，简直就是一个手雷。然后我就在想，我们可能每个人的手机里都有一些不能够为他人所知的一些秘密。后来就有人调侃说，你想叫一个很难叫醒的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你可能都没有办法叫醒他，但是你轻轻地在他耳边说上这样的一句话，或许他一咕噜就爬起来了。你再不起来，我就看你的手机了。而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还发现有网友说，当年有报道说手机上映以后，很多夫妻吵架，妻子也因为电影当中的故事情节开始回忆起自己丈夫曾经的行径，然后对号入座。然后我就在想，信任它是基于长久生活的积淀，查手机说实话真的没有什么用，如果他真的想骗你，他自然会有方法。然而爱情一旦有欺瞒，有了那种处心积虑，那就显得很无趣了。还有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又看到另外一个消息，我很高兴，当然我觉得那些喜欢冯小刚电影的人也会很高兴。冯小刚和刘震云一起合作的手机二之朋友圈已经正式立项了。这次冯小刚将会再次的搭档葛优出演严守一，讲朋友圈的故事。什么样的故事呢？18年前严守一是电视台有一说一的主持人，18年之后他变成了网站朋友圈的主持人。他在主持节目的时候说一些朋友圈的奇闻怪事，他在自己的生活圈里，严守一和他的朋友之间也发生了许多啼笑皆非的喜剧故事。好久冯导都没有拍喜剧了，我们终于可以再次回到那个时期看冯导喜剧的时期。当然我还看过相关的评论，说他的手机就是一个惊悚片，原因是写得太写实了，完全可以根据故事情节投影到生活当中，所以很多人的这种婚姻生活，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报道，很多夫妻就开始吵架，各种各样的这种含沙射影，所以会有一些人会说这就是一个惊悚片。 OK，在这个时间我们就不扯这个了，抓紧时间回到我们所说的手机二。现在他们的招商海报已经曝光了，前面说了刘震云继续改编他的小说，演员方面已经证实了葛优将会加盟到续集。于是呢，我就在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想到了刘三金，特别是在电影结尾的时候，这段悠扬的旋律再次响起，刘三金，刘三金，你的媳妇叫吕桂花，吕桂花，让问一问，最近你还回来吗？我今天在做节目的时候特别研究了一下这段旋律，作词刘震云，作曲居然是冯小刚本人。时隔这么多年，好像这种代入感还是很强，可是你再仔细想一想，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沧海桑田的巨变，而手机也是从最初的模拟转变到现在的这种智能状态，可是人们之间的这种隔膜好像一点变化都没有，所以真的让人感觉很无奈。于是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提醒各位，和朋友家人聚会的时候还是少玩点手机吧。想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莫文蔚的这首《请把手机关掉》。心里是不是

总有快乐。 班长，你别来了！ 白袍血肉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可惜的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千愁万锁，也没人肯说内疚。因为到最后，我们才能拥有爱了很久的朋友。 如果当时你没走，后来的我们可能会不一样。 这是来自于黑笔为刘若英导演的处女作后来的我们所演唱的插曲爱了很久的朋友。歌里面有唱，本来想着以后有了什么就够，到后来我只能够想象你们的以后，以为我会改变，变得更懂得爱情，最后我们变成了爱了很久的朋友。有人说听完这首歌，然后就看着那部电影的宣传带，真的有一种很想哭的冲动，满满的自己的回忆。然后就在想，你现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敢不敢去艾特一下你曾经爱了很久的朋友呢？我突然觉得可能会有很多人他做不到。不是有人说过分手之后不能做朋友吗？因为我们都彼此伤害过。还有一句话就是分手之后也不能是敌人，因为我们曾经彼此深爱过。所以分手之后可能会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各自安好，祝你幸福。想要在这时间告诉各位，刘若英的这一部《后来的我们》应该是在四月底五月初上映。我们来听毛不易所演唱的《像我这样的人》。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去换一身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人？ 喜欢的一首歌叫做《像我这样的人》，出自一个非常年轻的歌手毛不易。 虽然他的声音里面有沧桑有故事，但是因为年轻，所以他在创作音乐作品的时候怎么着都难藏属于他这个年纪本应有的那种懵懂和不自信。而这首像我这样的人，我个人觉得或多或少都会有他这个岁数的这种感觉。不过我每每听这首歌都会想起白岩松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你的价值取决于你自身的不可替代性，我要开始创造自己的不可替代性，到时候不是我能不能在这儿，而是你留不留得住我。人是多的是，可我世界就一个，一个人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和你的不可替代性成正比，一定要让自己成为不可替代性更高的人。想在今天节目最后送上同样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反复听的另外一首歌曲，于文文所演唱的《体面》。在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别堆砌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深爱了多年，又何必毁了经典，都已成年，不拖不欠，浪费时间是我情愿，像谢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来不及